嘅知道是未明真道，何明自性自道呢？自性埋去中中嘅恶心啊，自性悟咩？咪中中嘅恶心咪自道咯。万系自性，自性埋而有，自性悟而道啊。即系自埋自悟自道呢个自性道。即至心中邪见烦恼如痴，众生就将正见到啊。即使自己心中有呢个邪见，一有邪见呢，烦恼如痴的众生就散去。烦恼如痴的众生从哪个地方生？一歪就百邪散。这个心一歪，百个邪都散起来的。那是我们打算盘，一支错安盘大落索，一个字打错了，暗盘数都落索都错晒了。哎，所以我们的心啊，难得的精啊，稍微摆一摆，一摆就百个邪都散起来了。所以我们的心一邪啊，一百个烦恼，一千个烦恼，一万个烦恼就散起来。那这个喊喊就带入这个心摆啊，心精直个绝对不会喊啊。心一摆哦，又喊咩嚟？啊，这个嗔都亦都意思，一个心精都唔会有嗔噶嘛。心一摆咯，哦，摆咗落，福嗔心起。咁呢个疑痴啊，心精都唔会有疑痴嘛。心一歪，这个疑痴又生起来了。哦，心歪叫慢疑烦恼就生起来了。一心歪哦，百百烦恼都生起来了。再讲远的百万四千烦恼啊，都生起来了。所以即至心中邪见啊，心一邪，无量个烦恼都生起来了。烦恼的众生，疑痴的众生，都是由这个邪见而有的。今天咯，将正见到啦，心歪无量的烦恼就生起来啦，心正呢无量的烦恼一时灭啊，心正就百邪灭噶嘛。心歪就百邪生，邪就烦恼。心一正呢，百邪都灭。这个人的心一正啊，百中的邪同时灭的。所以道众生不是难，只要你的心一正哦，一百个邪同时消灭。心正的人呢，他不贪心，他不受贿赂啊。你点样呢帮他呢，他都不两当的，他的心是正的嘛。心正的时候方面呢，一百个邪都灭。所以识引这个马祖到这个石拱禅师，石拱禅师是巴列的呢，到这个巴列啊，是不是马祖我问石拱禅师啊，你一见就射几只鹿的？他说我一见就射一只鹿。鹿就问马祖，啊，你不懂去射啊，和尚懂去射箭吗？懂啊。啊，和尚一见就射几只鹿，他说一见就射一群，一见就射一群啊。这个石拱啊，禅师说石拱是一个大将军，石拱大将军说，彼此皆是众生，何必射你一群？你既然知道彼此皆是众生，你何不自射呢？哦，日教日教我今自射，无下手无下手除。哦，咁样马祖话，借看力竭无名，一时放下。佢马上咬韩国嘅弓箭，佢就跟马祖接驾。那系啊，马祖话一见就射一群嘅，咩道理？啊，心歪就百邪生啦，心正百邪灭，咪一见射一群咧。你唔需要一个一个烦恼会灭嘅，你一心正咯、哦。 一百個蘋果都唔止少見。你不是一件事是一群嘛，所以六祖話：即你心邪見啊，無量煩惱以至眾生生起嚟啊！將正見到，你個心一正哦，一正百邪見，無量煩惱以至眾生，同時就俾你道真啦。嗱，將正見嚟到啦，既有正見，是波嘢嘅事，打破二萬。是迷惘的眾生，卜卜知道。既有呢個正見咧，咩正見？正見就見你啊！邪見咧，邪見就迷你，迷你就起惑，無量煩惱就生。正見咧，正見就悟你嘛！啊，正見就悟你就生解。啊，悟你生解，所有煩惱一。所以古人嘛，唔理就生解，解理咧就滅惑，惑滅就自然，自然就理極啦。啊，唔呢個理就生解，生呢個理解，解呢個理咧就滅惑，滅呢個煩惱嘛。惑一滅咧，呢個自然，自然咪理極咧。嗰陣時咧，呢個波野智咪現前啦。既有呢個正見見你，唔理就散解啊！波野就現出嚟啦，曬呢個波野智打破呢個疑智埋網眾生，用呢個波野智嚟一戰，所有呢個疑智埋網嘅眾生啊，個個都係猴王，各各自道啊！惡人咧就唔敢做惡人，惡人就做咗惡人啊！壞人就唔敢做壞人，壞人啊又做咗壞人。賭博嘅人戒賭，啊佢唔賭博，係咪啊？做賊嘅人唔做賊，哦佢唔做賊啊。執記嘅人唔執記，哦咁樣喎。執記嘅人唔執記就冇咗執記啦。惡毒嘅人唔惡毒就冇咗惡毒咪？呢個咪各各自道咯，係咪啊？疑似啲人咧就道咗疑似。哦，咁樣咯，就冇咗疑似咯，將呢個疑似嘅眾生啊做咗佢嘅，惡人邊能做啊？惡人自己做自己嘅，惡人啊不作惡，咪做咗自己啦。賭博嘅人唔賭博，咪做咗自己啦。還要叫邊個嚟做啊？係咪？所以各各係自道，啊，有波嘢要自一嚟，各人各人。自己做自己，係嘛？呢個咧就各各自道，呢個啦，呢個你係真道咧。邪來正道啊，邪見邪來咧，用呢個正嚟道，正來呢個邪咪滅，啊邪滅呢個正咪生，哦咁樣咯，以後冇邪咯，個邪來咪正道咯。賣來就誤道，賣咧，賣一來要誤道，誤一來呢個賣就變，賣就變為誤啊，永遠都冇賣嘅，賣都變為誤咯，咪永遠冇賣咯，惡人變嚟善人咪永遠冇惡咯，所以咧呢個咯，各惡自道啊，嗱賣來就誤道，二來就知道啊。呢、这個疑來用智慧嚟做，智慧一來咧，呢、这個疑痴就滅咗啦。疑痴滅咗，滅到邊個地啊？疑痴咧一滅就係智慧嘛。黑暗一除咧就係光明噶嘛。嚇、啊，呢、这個疑痴一滅，呢、这個智慧咪生咯。啊，呢、这個就疑來智道嘛。惡來就善道，惡來咧用呢個善嚟道。啊，善一來呢、这個惡滅啦。惡就變成善啦，永遠都冇惡咁。啊，冇惡呢個善嘢是假名，善惡兩忘，疑是道者就名為真道，疑是道者就名為真道啊！啊，唔係話離咗個惡，誒惡咧就變嚟善，冇咗惡咁。誒呢個惡人變嚟善人，就永遠冇惡嘅，係咪啊？咁樣咧，呢個咧，唔係疑 是道者，道名为真道。有烦恼无边誓愿断。啊，众生道人啊，就讲烦恼，烦恼无有边际，哪个烦恼有边际？喊烦恼无有边际呢？哎，喊咩嚟啊？哦，十万话唔够，又有百万。百萬呢，百萬都未滿足，一千萬，一千萬呢，一千萬都唔夠啊，一億萬，一億萬呢，都唔得，全個世界俾曬我啦，咁樣都冇有變債嘅，係咪啊？所以呢個喊心啊，喊咩嚟啊？做到大富翁又想做官，做到官又想做國王，做到國王哦，還想做神仙，國王有死嘛，神仙又唔死嘛。誰不知做神仙都做不到，哪裡做得多呢？是吧？所以這個喊的煩惱是沒有變債，親的煩惱沒有變債，哦，親的來哦，這樣到任何的地方都有親，二次的煩惱也沒有變債，它二次起來了，跑到哪個地方都是二次的嘛，是吧？它的疑似是没有变的，看不到它那个变的，是吧？啊，我万烦恼亦没有变债，二百烦恼亦没有变债，贪嗔痴慢疑的烦恼没有变债，或者我见的烦恼亦没有变债啊，所以这个烦恼是无边的火，但我可以曬完斷咗佢。點樣斷呢？將自性火嘢個字，從自性嚟求火嘢，埋你就起惑，唔理就散解。解你呢個惑裏面，惑嘢就自然，自然嗰個理極，自然理極，自然呢就貫照火嘢啦。理極就實相火嘢。先行得咗呢個實相波嘢，得咗個觀照波嘢，從實相起呢個觀照波嘢，即係從理就起智咩？智就然理極，理極而起呢個自然，自然就觀照波嘢。我有陣時用呢個觀照波嘢，除咩？除一虛妄事相心事，無邊個煩惱啊？從邊個地方生？從呢個虛妄嘅事相而生，從呢個不正嘅事相而生，從呢個邪嘅事相而生。呢個虛妄嘅事相一除，無邊煩惱一時傾。就古人講：海底難熬泡一聲，大千世界一時傾。大千世界一時傾係咩嘢？無邊個煩惱一時滅呢？只有呢個海底嘅泥牛敲一聲，大千世界一時傾。海底泥牛敲一聲，哦，呢個虛妄事相心就滅咗。哦，無邊個煩惱咪一時傾。喊嘢是呢個虛妄事相而生嘅，親嘢是虛妄事相而生嘅，疑痴嘢是呢個虛妄事相而生嘅。千古疾忌，人我是非個煩惱，通通係由呢個虛妄事相而生嘅。所以只有將呢個虛妄嘅事相除咗，所有煩惱一時傾。孔子講得好：事三百首，一言而敗之，事無邪。我哋咩人讀過《詩經》嘅？翻翻吹靠在何之州呢？是咪？我哋讀呢個《詩經》，《詩經》嘅三百首咧，孔子話一言而敗之，思無邪。呢個思想唔會有邪，思想係正當嘅。啊，三百首呢個《詩經》咧，都係教我哋嘅思想正當，冇邪。所以《詩經》就正係國風啊！國家呢個風俗嚟嘅，所以佛經咧又講無邊煩惱就從呢個虛妄事相而生。只有我哋將呢個虛妄事相啊，除咗正知正見一言前， 所有烦恼一时的投降，一时消灭。所以用这个用这个火野的滋味的光明一照，回望四声一灭所有烦恼，一时动静，一时停，停了自由，有法门无尽誓愿可。法门啊，有这个生死的法门啊，又有成佛的法门啊，又有度众生的法门啊，法门好多嘞，又有慈悲喜舍的法门，又有大定慧的法门，又有六波罗蜜的法门，37座道根的法门，五根五力的法门，从我们佛法之后啊，多又有念佛法门，又有参禅法门，又有持戒的法门，多嘞。法门都无真嘅，唔会有真嘅。法门哪里有真啊？帮到我哋受戒啊，真认受不杀生。来晒，你唔系受菩萨戒啊？受菩萨嘅真理来戒不杀生，呢个戒都无真嘅。不杀生嗰个戒真理来戒呢？系咪？所以个戒无真，定嘅。定又無盡啦、這個定啊，真理來齋都定，將羅劇常在定，無有不定時，這個定又無盡嘅。啊，而來嗰個定一陣咗咯，而來都係做眾生，而來嗰個盡定唔會盡嘅，羅劇常在定，這個大定常定，無有不定時，定哪裡有盡？系咪未有冇阵啊？光明遍照啊！有个未一阵啦，我咪烦恼起咯。诸佛菩萨都会再起烦恼，但诸佛菩萨嗰个未无阵噶嘛。所以咧，烦恼永远不散啊！十法门无阵，我哋誓愿可啊，学了善知的法门，成佛的法门，度众生的法门，出苦海的法门。四大法門，一成的法門，無盡咁多，我哋曬現可。雖自見性啊，法門從邊個地方啊？從自性起啊，從性起受，自性咧不限受呢個布施，布施嘅法門。自性唔會限啊。隨順自性咪受呢個布施波羅蜜，自性不染，自性唔會染污嘅。隨順自性咪受呢個戒個波羅蜜啦。自性無生，隨順自性咧受呢個忍辱波羅蜜咯。自性無太怠，隨順自性受呢個正盡波羅蜜啊。自性唔會有懈怠嘅，懈怠懶惰係我哋。你問的那個自性咧，唔會有懶惰嘅。不但自性唔會有懶惰，就是日月都冇懶惰啊！日出到日落曬啊，幾萬年都係咁樣嘅，日出到日落曬，佢都未曾懶惰啊！如果一懶惰啊，我哋世界就壞咯。所以自性咧又冇有太怠。所以隨順自性咧，受呢個正盡波羅蜜，自性無亂，亂係我哋嘅心亂啫嘛。佛性哪裡有亂咧？隨順呢個自性啊，我哋受呢個禅定波羅蜜，係嘛？自性無異，隨順自性受呢個火野波羅蜜。所以學法門啊，要隨自見性。自性的下限有無量無邊的法門，那從性而起受，從性起受不離自性，這個就明明正法。如果從性起受啊，從性起受受布施，如果離了自性啦，嗰陣時就有所求。求來世啊，享福，求來世升天，求來世做大富翁。这个呢就不是正法了，是世间这个有 有为的法喔，是不是最有的不实咁樣到人面嘅小哥都唔係正法嘛？從政起受受報事，報事不利自勝。哦，我嗰陣時咧，到布施波羅嗰度鬥悲哀啊！報事就不利自勝咩？從政起受受呢個報事不利自勝，當佢報事啲時候，外不見有人相，內不見有和相，中間不見有物相，三輪體行布施，並不發之唔覺波羅蜜悲哀。所以從政起受，受不離性，性受不異。哦，呢個就成行正法，性都咪受不異。萬不能從性起受，就離咗呢個自性嘅，呢個就曬間嘅布施，曬間嗰個戒，曬間嗰個忍辱。譬如你從性起受，受呢個忍辱，離咗呢個自性啊，你呢個忍辱來曬得上可放離嗰個果報，但係你唔得呢個無生法忍。從性起受，受忍辱，不離自性，得呢個散人、法人、無生人，到咗我羅蜜個彼岸。啊！你受忍辱啊，我忍辱，從性起受，但離開自性而受，求咩？求來曬啊！漂亮，肯定得漂亮啊！啊！忍辱咧，肯定啊，上好狀元啊！但你落苦海啊，你唔可以抱悲哀啊！所以從性起受，受忍辱，忍辱不離自性，嗰陣時就生忍、法忍、無生忍。呢、这個咪成行正法啦、啊！啊，法門咧啲名叫正法啊，從性起受，受六道，六道不離自性；從性起受，受萬行，萬行不離自性；從性起受，受慈悲喜捨，慈悲喜捨即是自性，性受不異。呢、这個就成行正法，是名真學哦。有無上佛道都曬現成。佛道都在上，更無有上啦。受一餐法門，受到無上咧，嗰陣時你就得呢個佛道。嗱、所以佛道無上，我哋曬現有成，機上難下心啊！無上嘅佛道點樣成咧？係六道點樣教嘅？聖文言嗰個佛道，我哋都認識。無上嘅佛道啊，我哋有成啊！唉、呢個六祖啊，教人點樣教啊？機上難下心，機啲上難下心，下心咩都放下，咩妄想都放下，咩煩惱都放下，咩執着都放下，放下又放下，人我是非一齊放下，放得乾乾淨淨。放下，內不見有我，外不見有人，上不見有天，下不見有地，萬法大空，一心不生，上難放下嘛。上難放下咧，呢、這個心啊，叫做背心、欠心啊。對易經嚟講咧，就欠欠就受益，趕就叫順啊！呢、這個就欠心下心。從呢個下心咧，行以正積。從呢個欠背嗰個下心啊，嚟受呢個布施。欠背心嚟受布施，欠背心嚟持戒，欠背心咧嚟受忍辱。天灰心嚟受治病，一一都係真正嘅。啊，下心就妄妄想嘛，用呢個無心嚟受布施咧，呢、這個布施就真正啦。啊，下心就下心啫，無心也嘛。從呢個無心咧嚟忍辱，呢、這個忍辱就真正啦。用呢個無心嚟修禅定咧，呢、這個禅定也是真正啊！所以成難下心，咩妄想都冇，識 釋迦牟尼將經文，釋迦牟尼白方言，解無為法，孤何心？釋嗰個心，呢個無下心，咩心咧都釋滅咗啦。用呢個無心嚟修六道咩？修六道而無心，無心而修六道咧，那咩啊？行啲真正，行啲真正咧。你用呢個無心嚟修，嚟貪攝嚟念佛咯。嗰陣時就行以真正離埋嘅離火，無心嚟修行咧，哦，就能夠離埋，離咗凡夫嗰個凡，亦離咗二情嘅惡嘅，曬眼花空喎，出曬眼花亦空嘅。跳出曬出曬眼花，呼喚離埋嘅離殼，離埋離殼咧，火焰神啦，成山火焰，出六道教我哋無上佛道成，只有你咩妄想咧放下，放得乾乾淨淨，用呢個無心嚟布施，用呢個無心嚟持戒，用呢個無心嚟修持定，一一行依真正。你就能夠離凡夫之慢，亦離咗二成嘅惡，超出曬出曬界，火嘢就散咧，成散火嘢。火嘢一散咧，隨真隨妄咯，真就幫真而真不落，妄就幫妄聲，妄幹空咧。火嘢一散，真而亦不落。妄想本来空，无妄想可存。嗰阵时咧，就真妄两忘，真妄两忘咧，即见佛性，你就见到自己嘅佛性。啊，见佛性嗰阵时咧，然下即佛道成。哦，见佛性啊，呢、这个佛道就成啊。所以六祖教人咧，无上佛道成一定唔会错噶。只要你能夠下心，咩心都冇，心心海帶行，用呢個無心嚟布施，無心持戒，無心嚟修禅定，無心嚟施法，哦，無心修六道，就能夠離埋離曲，離凡夫埋離二乘嘅曲，超出曬出曬界，火嘢就散，火嘢一現前咧，哦，真不能忘本空，真忘兩忘。即見佛性，依下佛道成，出初發心智，自成正覺嘛。成就未生就不從貪，呢、这個言下佛道成。常念修行，自然力發。都話將來教你翻咗呢個四環大念啊，眾生無邊，不妨道煩惱無盡。可以斷自性法門無量，可以學自性法道無上嘅，言下就可以成。咁啊，常念修行是願力法喎，修行一定要發願。你冇願力嘅，你發唔起嘅。發心修行完全靠願力嘅，好似我哋念生死苦。就應該發願人生啊！但佢冇願咧，佢唔發。啊，生死苦咪苦，佢冇願咧，佢就唔發。一個有願咧，念生死苦就發願人生。例如拋到地獄，念地獄苦啊，佢就發願人生。如果冇願，佢唔發咯。啊，地獄苦咪苦咯。啊，佢唔發呢個願嘅，所以念地獄苦就發菩提心，念生死苦就發菩提心。念眾生苦就發菩提心啦，所以發菩提心咧，帶有呢個願力發啊，冇願力嘅受幾多苦佢都唔肯發菩提心。啊，有願力嘅人咧，一念念自己嘅生死苦發菩提心，念別人嘅生死苦又發菩提心，乃至念地獄嘅苦亦發菩提心。所以呢個願力就發菩提心。發咗菩提心之後嘅修行咧，啊，又講念力，冇念力會退嘅。 啊，發得菩薩心啊，受得依受，點解退落嚟？冇願力啊！有願力佢哋唔退咧，冇願力啊！唔好話我哋凡夫會退啊，捨離不得退。捨離不啊，發菩薩心啊！我唔做呢個小乘，我做大乘，微小向大，我而家係行菩薩道。佢哋欠缺即係個願力，俾呢個婆羅門黑個眼咧。攞咗左眼又右眼，攞人左眼右眼放在地下，俾啲人嚟踩。啊！你呢個眼咁正嘅，哪裡有道心啊？學舍利弗，馬上退心。哎呀，我唔行菩薩道，我唔做眾生。啊，我做羅漢可樂，一退就退咗落。但又冇願力啊！一個有願力嘅修行都唔會退呢。所以修行現前頻搞個現力，係咪啊？我哋人嗰面就冇呢個現力啊，半途都而廢，中途退咗啦。啊，有得出㗎，我出就出咗最快。啊，半途退足，點解啊？完全係冇現力，有現力佢唔退嘅，加油，冇呢個現力嘛。所以咧，修行不退前頻嗰個現力。修行正果也是靠念力，那释迦牟尼佛六年孤行都不成佛，后来跑到这个金刚宝座，他就发现他日不悟到晒不起事作，他就发了念力，发了念力坐在这个金刚宝座了。哇，他发了这个念力，魔功的真道，魔王一定要摸他。啊！善男派三個魔女嘅嚟摸佢，魔王嗰個女三個嚟摸佢。哦，佢有念力摸佢唔到。再後咧，起八萬四千呢個魔鬼嘅嚟敵對釋迦牟尼佛。釋迦牟尼佛入呢個前山沙漠啊，通通嗰啲魔鬼嗰啲弓箭啊、劍擊都變嚟煉化。哦，個名又摸唔到。所以釋迦牟尼佛坐七日了，哦，夜到明星，佢現大悟成等正覺，也是靠呢個現力嘛。六年孤行悟成佛，七日坐到場佢成等正覺，佢有呢個現力嚟幫忙啊。所以古人話：前憑現力成等正覺。成咗佛之後又如何？度眾生，度眾生也是現力嘅。有個冇現力啊，到得幾度喎？就走咯，眾生難度啊！啊，那地獄嗰啲鬼啊，唉呀，我對嗰啲罪人啊，一啲慈悲心都冇啊！啊，點解冇慈悲心咧？周神地藏王就放佢出地獄，啊，佢晚上咪翻嚟，成日嚟麻煩我，所以我一啲慈悲心都冇，又咁苦就苦佢，希望佢啊唔好再入地獄。系啊，度众生啊，冇愿力啊，亦会退嘅。因此系嘛，发菩提心嘅愿力，修行不退嘅愿力，悟道嘅愿力，得咗度度众生也是愿力。出常念修行是愿力法，善知识禁法非妄念了啊，更是善知识受无上都三地界。善知識，業障就拆清淨啦，又花出四萬曬現咯。哦，更與善知識嘅受嘅，受呢個無相自性三昧二界，無相嘅自性，自性咧就無相。受呢個無相嘅三昧二啊，昧就昧後。以嚟以止，我哋做人一定要跪下。你跪下边次啊？跪下佛咧，啊跪下咯。以嚟以止，你以止边个？我咪以止佛啦。所以我哋跪下以止咧，跪下以止咧，就三跪二咧，单单跪二国，跪二佛。冇呢個法就唔得嘅，冇法先能受，所以話要皈依呢個法嘛。 但係俾呢個框啊，唔行就不成嘅，一定要行嘅，行到俾呢個站啊，出發不站啊，三寶我哋為非法的歌，非法的以法的手，非站的行，各法行，嗰三年三中我哋都有俾我哋。咩皈依戒啊？三皈依啊？三皈依啊，就有呢个戒，皈依法戒你不能再皈依呢个邪魔外道，皈依法戒你不能再学外道嘅典籍啦，皈依斋戒你不能亲近呢个外道嘅途中，即系一个戒字啊。三皈依就戒嚟嘅，皈咗佛啦，又皈嗰个天魔啊，那样你就犯咗皈依佛个戒，系咪啊？皈依法咯，咁样你又真系向埋嗰个外道嗰、那个法门啊，哦，那样你又犯咗皈依法嗰个戒啦，皈依僧咯，皈依佛大师咯，咁样。出家呢個僧人啦，你又俾其嗰啲外道嗰啲嗰啲教徒啊，打命又犯，俾呢、這個僧嗰個戒，所以咧叫做三皈依戒，無相就自性，自性三皈依戒。六祖話：我受你，受你哋人人嗰個自性咧，都有三皈依嗰個戒。善知識、慧覺兩種斷，但係一個慧覺，覺就覺悟，覺悟的時候就兩種，福又足，慧又足，一覺福又足，慧又足，一個福足慧足兩難覺啊，係咪啊？有福冇慧，唔可以講；有慧又冇福，亦不能講。福慧微薄，亦不薄；福慧滿足，然後薄。一薄嘅呢個福慧就滿足啦，所以慧法就兩足轉啦。一薄過嚟，福又足，慧足；若果你薄過嚟，福慧唔足，你唔可以講嘅。必定福未滿足你人惡噶嘛，所以以惡佢兩足住。我哋而家三死大夢未曾惡，好多人話自己冇智慧冇福，一個三死嘅大夢一惡，我哋福又足，未又足喎，三死都惡咯，呢個咪未足咯，冇咗三死啊，你幾大福噶？嗰個福又足咩？我講個譬如俾你哋聽，譬如我哋瞓覺你有息就養精神噶嘛。當你一覺嚟咧，精神就滿足。哦，如果精神唔足，佢唔會覺嘅，佢還要瞓啊，還要養息嘅。啊，佢養息養到呢個精神滿足，佢馬上就醒啦。一醒嚟嘅，精又足，神又足。一個精神不足的，他不會醒的，他還有休息的。所以我們發夢一醒來，精又足，神又足，精神飽滿，這個就是兩足轉咯。我們一覺三四夢醒來了，福又足，慧又足，一個福慧不足，他不會醒的，不覺的嘛，跟睡眠一樣。若果佢精神唔安足，佢唔會醒嘅，佢還有瞓嘅，瞓到覺，瞓到呢個精神唔安足咯，嗰陣時佢醒嘅。豈不是被惡咪兩足轉？所以我哋想覺嘅三死大夢覺，一定要受福受利，受到福未安足，就覺啦。覺嘅時咧，一定福又足，未又足。就被惡兩足轉啊，被正的離欲轉啊，轉到法，法有邪喎，有邪法有正法，正法就佛法嚟，邪法就係外道個法， 哇，这个邪法就多了。现在就在香港，我的邪法论就几多，有什么一半教、合半教，什么东西都要学。哎呀，我的邪法多，是不是？邪的对症来讲呢，佛法是正的，正就不是邪的嘛。非法就非这个正法嘛，什么叫正法啊？离欲尊啊，你离欲的八法的正，一个不离欲八法的邪。譬如啲布施，你要离欲，离欲无所求，正唔正系布施啊？如果有所求啊，呢、这个唔系正布施哦，佢为求而布施，附带条件嘅。柯南文光问你先，我布施几多，希望将来啊，连番带利得闲。咁呢个布施系唔系正嘅？正嘅咧就无欲噶嘛，布施利欲啊，带有利益人。爱你众生，内舍含含，佢冇欲噶嘛。如果一有欲噃，布施有所求，我布施你啊，你来三万一报答我，呢个咧都唔系正法。布施利欲嘅呢个系正法，持戒利欲呢个系正法。如果持戒有欲噃，你咩持戒啊？我想来晒做国王咯，尊贵哦，那命啊！呢、这个就违背咗呢个戒就唔系正戒啦，啊，变咗做国王尊贵嗰个戒，什么是戒啊？啊，本源自性清净啊，系有我哋凡行清净得见自性啊，所以呢个戒有离欲噶嘛。离欲呢个戒咧，呢个正法啊，不离欲呢个戒咧，晒间法，晒间法咧就正嚟正法，唔可以撩散死嘅，唔可以出苦海噶嘛。佛法系正法嘛，受呢个定定咧，你离欲嗰阵时都落嘅，时候再定，手嚟唔定，你手定带有欲啊，唔离欲。得嗰度四禅八定嗰个定啊，生呢个色界呢、这个四禅天啊，向呢个禅味同埋佢有欲噶嘛啊，生呢个无色界嘅四空意哦，向呢个空定啊，佢就有欲，所以受禅啊，万有离欲，离欲都唔系正禅啊，一个大欲去受禅咩？呢、这个就唔邪法。咪正法嘛，系咪啊？咁样咯，譬如慈悲喜舍都有离欲，啊，一个慈悲啊带有欲，呢、这个假慈悲咯，唔系正慈悲，正慈悲唔会带呢个欲嘅，所以啊，八法离欲，八法就正法，一个八法咧带有欲嘅，呢、这个八就唔系正法，变邪法。所以非法的离欲尊啊，非正众中尊。我哋非呢个正，呢、这个正都唔系动静嘅静，系清净嘅静啊。咩叫清净啊？不染啊！再晒而离晒，再尘而出尘，再俗嘅而脱俗，呢、这个就清净。好似莲花出污泥，不染污泥，这个就清净啊！日月含空而不自空，这个清净啊！所以日月自空就唔净啊，日月含空不自空，这个就唔净。好似呢个摩尼珠，任你放到边个地方咧，佢嗰个胎唔会染嘅，唔系嗰个布，嗰、那个布放到水喉嚟染水。摩尼珠放嘅水唔厌水，放嘅泥巴啲喉唔厌嘅呢个泥巴，放嘅粪坑唔厌嗰个臭味嘅，所以呢个摩尼珠咧，佢一切佢都唔厌，呢个就唔系正嘛，非正 中唔中斷啊？你能夠再塵而不染塵，再足而離足，一切眾生之中咧，你就再轉。啊，你就再轉啦、啊！啊咩啊？咪出家人咯。啊，出家人之中啊，一切眾生之中啊，佢再染足塵而不染六塵。啊，所以眾眾就再轉。世間人咧，在國上就做國王。國王呢都還有拜出家人做師傅，稱為國師嘛，係咪？出家人做國王嘅事啦，係唔係眾眾尊咧？係咪？九十五種外道之中咧，以佛讚在尊啊！九十五種外道咧都唔能夠出三世，唯有呢個讚波就出三世。所以九十五宗外道之中，暫可再轉，呢、這個咪眾眾轉，係咪？所以秘證就眾眾轉嘛。從今入去稱國為師，啊，秘得三寶啦。我哋從今入去啊，以邊個做師傅？以國為師。咩國？國呢個惡就止惡，呢、這個就國。國惡而不止惡，不稱為國的。識惡不識行，國是什麼東西？行街相應稱為國，知道它是惡，能夠止惡，這個就國了。知善就修善，識得這個善呢，馬上來修善，這個就國了。知道它善就不修善，你國國是什麼地方？覺生就道生，覺得就生，馬上到呢個生，道生就變咗無生，呢、這個咪覺。覺佢生而不道生啊，因為佢生啊，呢、這個就證明覺咧。開始嗰啲火個名咧，火一生馬上就識得噶嘛，唔識任佢笑，哦，連個生都笑足咯。今日你話覺咩嘢咧？所以覺善就修善，覺惡就止惡，覺生就道生啊。呢、这個就明為覺，覺生道生啊，將嚟成佛就應生佛咧。覺善修善，將嚟成佛就圓滿過生佛啊。覺惡就止惡，止惡清淨，將嚟成佛咧就清淨化生佛啊。所以咧呢、这個就名之為覺嗱，以覺為師，覺惡止一切惡。呢、这個師傅就好。覺善受一切善，你、这個師傅更好啦。覺生。